和他在对街拥抱，你的快乐我可以感受得到，这样的见面方式对谁都好，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，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，再不想问也不想回头知道，反正你的世界我不无聊，若不想问若不想回头知道，就把祝福留在街角。 岁月我们身不由己，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，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，就让这时光奔腾如流水，体会着狂野，体会孤独，体会着欢乐，爱恨离别，体会着狂野，体会孤独，是我完美生活，也是你完美生活。看到你那一株灿烂的笑容，再一次释放自己，胸中的灿烂的情感，我多想告诉你。

道为谁哭，又为谁叹？静静的等待，是否又有人在看？我就像那花一样，在等它开完。它爬过的天，我就会听你的安排。

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，给您一个理想的家。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购房报销往返费用，惠州看房报名电话：廊坊0316715530，715530。详情搜索宜居惠州，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，惠是实惠的惠。 幸福与梦想是雪中的幸福能量，挺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们有爱的 被你抓得更紧，没有了你，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。我付出一生的时间，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回忆在我心里跳出了，拥抱你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我不禁我逃不过你的眼睛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你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。 说你有三颗心，不要爱我爱的不一定，镜中有我的泪滴，你不要再说对我真心。心头泛黄的雨季，仿佛再度与你相遇，那是昨天的叹息，你今天还说对我真心。爱我不要爱的这样三心两意，我不会再为你哭泣。你也许也会说我任性，或说我多心，可是又红烛映在你眼里。爱我不要爱的这样三心两意，我不会再为你哭泣。你也许也会说我任性，或说我多心，可是你无处换着别人的你。 我在这里欢笑，我在这里

想到人无法入睡，看着镜子里的脸，颓废却挂着眼泪，分明痛骂又忍不住笑了。好吧，试着让自己坦白，试着要把荒谬一睁眼，以为将自己弄得很累，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。在春来秋去之前，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。Thank you.

场真情意，总要有个人愿意懂、哦、相思无用。想真情意，总要有个人愿意懂、哦。相思无用，相思无用，难为我自己却恨不能重逢。你走的如影走，我每个念头都落空。哦走的无影中，我每个念头都落空。 因为零零散散，零零散散， 经过一抹深深雪中，满心负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。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，品味零零散散，我们都来听哟。

是冬天。才一年，看着世界变迁，有种沧海桑田无常的感觉。 想为一切这样 心删除，因为我的昨天有你才会有意义。把你藏进这首歌里，让我们的记忆流淌出旋律。 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 在霓虹闪烁的夜晚，用目光捕捉高楼大厦顶上的月亮，用耳朵聆听点缀静静夜空的虫鸣，谢绝繁华，回归寂